对。 哦，是的，那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没有一个人，连一个没有呢，是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啊。罗马书是这样分段的，罗马书从第一章一节到十七节是引言，十八节开始，一章十八节开始呢，一直到三章二十节，这里呢，保罗讲了四种人，一种是全人类都伏在神的愤怒之下，不前不义阻挡真理。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三十二节，第二种人呢是判断别人，第二章头六节，第三种人呢是犹太人，这个，所以保罗说，真的受隔离，真的以色列人呢，不是守隔离的啊，第十八到二十九节。然后第四种人又是判断的啊，简单说就是两种人。对，那现在我到这里来了，保罗把这四种人讲完之后呢，就下一个啊，下一个结论是什么呢？所有的全人类一个义人都没有。那这个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人都不是，也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呢，全人类从神的律法的标准看，没有一个人，一个都没有。所以呢，下面第二十一节开始，他就说：“但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但是呢，这个神在律法以外的义呢，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的，所以旧约已经见证这种义呢。创世纪十五章就已经讲了，第六节，亚伯拉罕相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全人类没有一个义人，因为人都堕落。要从十八节开始看，人阻挡真理。”啊，邪恶不但是邪恶，还是鼓励别人去犯罪，又自己啊认为罪的，又自以为义，判断别人，但自己又犯罪等等啊。保罗讲完这些之后，他的结论是没有一个义人，就是说全人类啊，好像加拉太书说，神都把他们圈在罪里面，但是神在这个整个人类犯罪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拯救人呢？有，从在律法以外，就是不能靠律法，但是律法恰恰是做见证的。做这个恩典的见证，所以啊，在旧约里面有神的恩典。他这个意思是说，律法以外，在人盼望靠着守律法得救称义这个宗教这个人为的想法以外有的，啊，有神的义，从旧约律法先知就已经在做见证了。亚伯拉罕看见耶稣的日子就快乐，是吧？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旧约里面有没有得救的人呢？有的。但是全人类都不配得救，啊，经上记录没有一个义人，也就是我们常常强调的，麦克风在后面好不好？就是我们所强调的最后一行，你相信完全堕落吗？就这个意思，每一个人都完全的背叛神，所以需要神的恩典来搭救我们。好，请。我简单的说一说我对灵恩派，也不只是我了，我们所属的长老会 PCA 有一份灵恩灵恩恩赐立场书 A Pastoral Letter on the Holy Spirit 我把它翻成中文了欢迎大家去传阅里面很多经文的，你们有是吧？在我的 website 上面有的是叫做今天的圣灵的工作，大概这个叫这个题目。圣灵的喜，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重生的意思。所以，人重生之后不需要圣灵的喜，已经喜了。第二，今天圣经写完没有新的启示，这是第二啊。好，说完这两个了之后呢，有意思就是说，今天福音派因为希望同情灵恩派，所以呢常常批评这种的保守立场叫终止论。终止论这个名称是对的啊，终止论首先有系统提出的， 是1890年代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当时是非常保守改革中福音派的神学院的神学大师 V.B. Warfield。 OK， 终止论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终止末世圣经，圣经写完了，使徒的这种的见证使徒的恩赐就不需要了啊。这个见证使徒的恩赐这个观念呢，是来自希伯来书2:3-4。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Signs and wonders or signs of the apostles 啊，是使徒的记号。终止论的意思是说，使徒最后的工作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他们对耶稣的见证写下来，圣经写完了，就没有使徒，也不需要这些超自然的恩赐，这叫终止论。好，终止论是不应该随便扔掉的，你好好去研究它。好了，下面我要说，可是呢，今天灵恩派，或者不要说灵恩派，今天的灵恩现象啊，说方言，比方说和新月时期的灵恩的或者新月时期说方言，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场。 OK， 使徒行传2的方言是真的有人明白的外国语言，那哥林多前书那个恩赐是什么呢？是跟今天基督徒所说的方言是不是同一个方言呢？我们的立场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不过假如有人说方言的话，不要在公共的崇拜啊，要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规矩来说。好，下面呢我要讲我的立场。第一，赶鬼在传福音的过程，特别有民间宗教的地方呢，赶鬼很多时候是必须的，但是不表示需要灵恩的理解来赶鬼。中国教会100几十年来好多非灵恩的牧师都赶过鬼的，不表示他们是灵恩啊，不过他们没有 claim 自己是有赶鬼的恩赐，没有啊。神在圣灵的安排、神的掌管护理下面，需要赶鬼的时候，神会赐下力量、赐下智慧啊。好，这一个。第二，医病。圣灵今天会不会医病呢？我绝对不敢说不会。那会不会呢？会。所以我们有一位医生写了一本书，基督徒医生，他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过一次医生医好人的对不对？都是上帝医好人的啊。那医生做什么呢？他是医生嘛，他写的这本书啊，你这本书可以买得到的，去 Amazon.com 可以买的，叫做 Biblical Healing for Modern Medicine。他说现在的医学需要被医治啊，需要圣经的医治，医学需要医治。 OK， 那医生做什么的呢？第一止痛，就是减轻人的痛苦。第二 manage the patient 啊。第三要看这个病情的严重啊，我忘了第四是什么了。反正呢不是直接的医好他，除了开刀以外啊，吃药也是让这个 body 自己医好自己嘛。那我不说医生没有用，他不是这个意思，有用的，但是古典的医学说医生有一些的功能。 OK， 好，医病。所以他说假如是做医生的最好呢，对不起，假如是做医生的做长老呢就很好嘛，跟牧师一起去探访看病，为他们祷告啊，很好的事情啊。那因为医生可以知道怎么去分析人的病情。医病方面，我们应该跟雅各书的吩咐去帮助人认罪、祷告、求神医治。但神按照他的主权医治或者不医治，这个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绝对不是你祷告医病医不好就不够信心，不能这样来判断。但是教会里面的确需要为病人祷告啊，这个是第二。 我也不相信有医病的恩赐啊。我看到那里有一个人胃病，这边有一个人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是雅各书那一种啊，长老去莫由按手医病啊的祷告，对不起，很好的。好，第三，说方言。说方言呢，在不同的世界宗教都有的，而我们可能用了一个启蒙运动迷信科学的世界观，所以呢，什么东西呢啊都不能去理解的，凡是科学不能理解的，我们就说这个是不好的。我没有说方言是好的，我是说我们的判断的标准，有的时候呢是西方的科学而不是圣经。说方言是不是出于基督的灵还是出于邪灵？我说这个要由说方言的那个人 ，It's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him， 由他来证明。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要判，我们也要分辨嘛。但是第四，智慧的言语，假如是代表神说话的话，我就不接受。但是假如是在祷告会里面有人站起来说方言，说 "Oh my people, why don't you return to me？" 这些祷告只不过是引用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的话，那个是劝勉啊。我亲自去过嘛 ，Vineyard 啊葡萄园的总会母会，他们就这样祷告。OK， 那我说那个是劝勉，那个不叫智慧的言语或者是预言啊。但是我不否认有一些人有过，特别是民间宗教的背景的。他会有意象啊，会听到声音，神说你要为某某人祷告啊。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这些基督徒呢，需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啊。有的是文盲的啊，我认识一位姊妹，文盲的，不会认字的，信主了啊，常常看见意象。那不过他承认他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啊，那是很好啊。所以我暂时不理他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不承认神给我们新的启示，但是那些智慧的言语，假如是劝勉的话，那个不算是启示，所以这种智慧言语跟预言有很多种的，我只能讲到这里，因为还有其他的奇迹启示。总的来说，二十世纪的灵恩派呢，到目前二十一世纪为止呢，造成的混乱比造就多了一点，不完全没有好处，但是我们非灵恩派的要向灵恩派学习一两样东西。为什么他们能够吸引那些在危机里的人，我们没有那么吸引呢？可能他们的爱心比较流露的比较自然，我不是说因此呢圣灵在他们中间更丰富，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们比较温暖，那我们也需要学习这方面。第二，你知道我们都在唱灵恩派的诗歌吗？ From Majesty 开始都是灵恩派的人士写的啊。那你要不要把这些都扔掉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今天二十一世纪从灵恩派学到什么呢？他们的敬拜诗歌里面懂得怎么向父神说 I love you。 那我们在福音派的传统的福音诗歌里面的确比较少这方面啊。那但是我也介绍一些十七十八世纪清教徒时期的圣经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但是整个运动 on balance 正负两面来看呢，目前呢是混乱多过造就啊，这个是说公道话。所以我是灵恩派的同情的批判或者批判的同情者， I am a sympathetic critic or critical sympathizer 我对他采取批判态度，但是我不完全说每一个灵恩牧师都是异端灵恩派有很多种要懂得怎么分辨，但是的确造成混乱因为他整个运动还没有定局，搞了一百年了，从1900年代的 Azusa Street Revival。 在这方面呢，有一本书上半很好，下半不需要读的，是杨牧姑的《狂飙后的维生》，前面那半报道的非常好，后面那段根本不晓得他讲什么他讲到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前面的报道性的那些的 那片段呢是非常有用的啊，他只是给你报道啊，林恩泰在香港做了什么事情，是哪些人呢、啊、等等。第三波是什么意思？狂飙，这个飙是一个风，然后三个火，狂飙后的回声。 刚讲到那个，你认为那个医病不是恩赐吗？ 我不认为医病是恩赐，但是是长老的责任和特权。 贝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是医病的恩赐。 哦、oh, ，I see， 呀、yeah, ，是的，恩赐有很多种，那要看你怎么解释圣经了。有一些的宗旨论，就是 Warfield 的看法是，这些的超自然的恩赐。在圣经新约正典写完之后就没有了。那我没有说我完全是宗旨论，啊、我的意思说我不赞同那些开大会啊医病的那一种，一样。那在长老为病人祷告的过程里，圣灵可能赐下医病的恩赐，我不否认这个，我绝对不否认今天圣灵会医病。 你也同意那个今天还有。 我说这个证明应该由对方来建立，不由我来证明。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them. Yeah. 需要有人翻译，我们要分辨。Yeah. 问题你不知道他翻译正确还是错。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让两个人翻译。 我想有人会喜欢听听一听这个圣经对离婚的教训。先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很难买，主要是出版社呢人常常不在收这个 order。 这本书的名字是婚姻辅导学，英文的名字是 Marriage, Divorce and Remarriage in the Bible by J. Adams， 跟亚当斯写的。神恨恶离婚，可是神管理离婚。 God hates divorce but God regulates divorce， 等于神恨恶杀人，但是神定下一些死刑 的规矩来管理杀人这件事情一样。好，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耶稣说过。但是呢，耶稣那是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呢说，除了为了淫乱的缘故，好，等一下来处理这个除了淫乱的缘故。先做一个 definition， 一个定义。奸淫是背负婚约，所以只有结婚的人才犯奸淫，其他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犯淫乱，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OK， 搞清楚哈，圣经讲话不含糊的。奸淫就是结婚的人背负婚约，这个叫做奸淫，所以跟一个离婚的人去结婚叫做犯奸淫，那是背负了他的婚约。淫乱是所有跟性有关的罪，包括同性恋、受教等等，那叫淫乱。给婚前性关系也是淫乱，但是呢，奸淫只有结婚的人才犯的，懂意思吗？啊，奸淫是指婚约，淫乱是指性罪。好了，耶稣说的是除了淫乱的缘故，耶稣不是说奸淫，耶稣用字很准确的。先来看《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摩西说，有一个男人不喜欢他的太太，不晓得是不漂亮还是不会烧饭什么事啊，就休了他。圣经说他不悦啊，男的不喜悦。那这个男人休妻是犯罪的，但是他把休妻书放在太太的手前妻的手中赶他走是对的。我的意思说，他这个离婚是错的，是犯罪，但你既然要离婚，一定要把离婚证书交在这个被离婚的人的手上，那是对的啊，至少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好了，这个妇人呢被丈夫赶走了，有另外一个男人跟她结婚了，又是一样，不晓得是不漂亮还是不会烧饭，不晓得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不悦，圣经说不喜悦，又打发她走，又给她一张离婚证书。这次离婚又是错的，又是犯罪，但是给他离婚证书是应该的。好了，现在他离过婚两次了，很可怜的姊妹啊。好了，现在第二个死了，第二个男人死了，第一个要回头要再娶她，圣经说不可以，不可以啊，很奇妙的哈、哦。 一般来说离婚的人要做什么？要回头复合。但是圣经说复合有实现的，英文说 You cannot have a cake and eat it too， 不是你想什么时候复合就什么时候复合，什么时候离婚就什么时候离婚。我认识一个姊妹说，我现在要离婚，不过上帝会保守我将来会跟我丈夫复合的，这在试探神啊。真的有这种人的啊，真的有这种人的。复合有实现，为什么呢？对方再结婚跟第三者结婚了，就不可以再复合了，那是生命记二十四章定下来的原则。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马太十九章第九节，怎么看呢？先看马太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然后你看呢耶稣跟保罗讲的完全是天衣无缝，圣经不矛盾的，这个是最好的例子，对我来说证明圣经不矛盾的。耶稣说不可以离婚，除了淫乱的缘故。这句话是向谁讲的呢？向天国的门徒讲的，整本马太福音是向天国里的门徒讲的。 OK， 那淫乱怎么办呢？是不是哦淫乱就可以离婚呢？那请问马太十八章是不是耶稣讲的话？是。马太十九章是不是耶稣讲的话？是。耶稣有几个？一个还是两个？一个。所以马太福音十八十九章要连在一起看，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好，你看啊，马太十八章说十五节，你的弟兄只要犯罪得罪你了，第一件事情不是打电话给全教会知道，是私下跟他讲，你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假如他不听，也不是打电话给全教会，是两三个见证人带去叫句句的定准。假如他不听的话，第三告诉教会，第四他教会都不听的话呢，就开除他的会籍。耶稣说的话是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好了，现在回到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也就是说不可离婚除了淫乱。啊，我们先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呢，比方说一个基督徒一对基督徒我们就用男方犯奸淫是最简单的例子还有很多复杂的例子男方有婚外情，那我们就要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个步骤去做，在每一个步骤第一、第二、第三步，假如犯淫乱的那一方悔改，没有犯淫乱那一方的义务是饶恕跟和好。因为耶稣说不可以离婚除了为淫乱的缘故，那淫乱是罪了十九章第九节淫乱是罪，犯罪怎么办？按照十八章处理，同一个耶稣讲的吗？是不是？好，假如他在第四步骤也不听的话，他就是不是基督徒了，他的会籍被开除了，就不是基督徒了。好，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说不是十节，不是我说是主说，不可以离婚一样的，保罗跟耶稣不矛盾。然后呢第十二节，不是主说是我说，什么意思呢？保罗现在说现在我来跟耶稣基督冲突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主说是我说的意思呢，是说主耶稣没有处理第二种的个案，现在我来处理，就是呢有基督徒他的配偶不是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不可离婚。但是假如对方要离开的话，保罗说就让他去吧，在非基督徒向基督徒提出离婚的情况之下，基督徒的责任是要让他走，不是主动离婚，是容许一个非基督徒离婚。圣经没有 emotional abuse 这种的借口的精神虐待不是，那不过身体虐待是另外一个事情，教会要快的保护那些受害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好，那所以呢责任是在教会，你要不要做长老？吐血，不只是吐血，常常要召开他们来，不然要寄挂号信等等，真的你不做长老好好的做团长还是一样的啦你不做长老还是要处理这些事情教会的管教是教会应做的事情之一假如一对基督徒夫妇有一方犯了淫乱不悔改 啊，不悔改，他就最后就不是基督徒了，对不对？你说不是啦，他还是主内弟兄嘛 ？No， 马太福音十八章，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部都做完，大概已经一年了，至少。啊，这是这种事情拖很长的，真的是啊，流泪啊，吐血的，啊，你做过就知道啊，啊，很辛苦的 ，it drains you， OK， 好了，他现在被开除会籍的，他现在不是基督徒 ，OK， 那现在就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节来办。假如非基督徒提出离婚，基督徒让他离婚，第七章十四、十五节，在这些事上不必屈书。这个翻译呢，没有翻到原文那个意思。You are not under bondage， 啊，英文的圣经是说你不受这个捆绑束缚，什么意思呢？啊，自义解经是不是？对，自义解经，最自然的解释就是说，非基督徒主动离婚。那基督徒这边呢就可以再结婚，这是最自然的解法。什么叫捆绑？什么叫屈束？什么叫做束缚呢？就是再婚的问题嘛。啊，那我承认有些牧师不接受这个这个解释，我觉得这个是最自然，对上下文跟字义最自然的解法。但是你不要忘记哦，都是非基督徒主动离婚的情况之下。啊，我没有说基督徒可以主动离婚哦，啊，但是再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面，基督徒可以再结婚的。还有信主之前任何的罪，不论是杀人、离婚、同性恋，都是主的宝血洁净的，啊，不要把罪分等级。是。 我也关于离婚的问题有两个问题要提啊，一个就是这个休书的问题。现在这个像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休书是这个夫妻的这个双方这个休妻的那个人，或者休书的那个人给的，还是教会要出具一个证明？ 教会可以做这个事情，教会有这个勇敢跟属灵的看见，大可以做在这方面，有的时候政府的法律倒不是很公义。我以前住在 Illinois 这个虐待打配偶的 court 给那个 restraining order 不许那个打人的回家30天，除非对方闹离婚就立刻就是indefinite restraining order。 这个是鼓励人离婚的法律，是不公义的法律，我们应该抗议把这个法律废掉才对但是我们活在这种不公义的社会里面，所以教会去发离婚证书呢，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关于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十九章那个理解我看杰尔拜格的那个书，他是这样写的：因为圣经中间再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配偶死了 没有错， 对， 配偶死了可以再婚，没有错。 他的理解就是说，他那个杰尔拜格他总结就是说呢，这个就是改革中间这些长老们对这个经文经过半个世纪的这个痛苦的思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婚后以后这个一方犯了奸淫被发现以后，另外一方是有权利提出解除婚约，因为这个犯奸淫的那一方还是被考虑为死了的那一方，所以这个就是奸淫的受害者的话他有权利。 这个是我第一次听 Jack 派克这样讲，我们是哪一本书里面？ 就是简明神学里 面简明神学里面在那里 OK 基本上对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除了淫乱以外这句话的解释呢，我认为分两派，一派是不考虑马太十八章，一派是考虑马太十八章。传统的说法就是允许对方犯淫乱就可以离婚的呢，是没有考虑到马太十八章教会的管教的过程。 我觉得我们现在提具体的问题，如果教会在这个时候没有管教， 没有管教怎么办？ 对 就 是说 有 马太十八章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最后做那个要把他开除教会那一步。 J. Adams 的说法是开除那个教会，不做管教的教会，那是 J. Packer 的说那个是 J. Adams 的说法。我的说法是，我 你想一想啊，很有道理的啊。教会就是很多时候不负责任了、啊、搞得人家的名声啊不清不楚。 是 啊，好，我的说法呢是啊、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很多东西呢，家学不外扬啦等等，教会又不负责，所以呢在教会不管教的大前提之下，我提倡活用长老制，一 Living Presbyterianism， 这个字典里面找不到的，还是我发明的啊。意思就是说呢，有的时候。